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49集，梁做嫁衣就花了整整一天，到了傍晚，林妙妙的眼睛都有些睁不开了。三日之内要结婚，就意味着嫁衣不可能多么精巧细致，刺绣坠珠肯定是来不及了，只得力求裁剪简洁大方。表婶鞠躬尽瘁，还带着千里之外捎来的礼物，一双匣子里装的珍贵绣鞋，两足尖饰以圆润的东珠行走之间光滑流转，据说这鞋连底子都是羊皮做的，异常柔软，只是材料娇贵得很，沾不得水，是凌鱼娘家给的陪嫁之一。天气凉了，凌妙妙就在室内穿着它行走，裙裾下面两汪圆月似的光亮闪闪的。鞋子半穿着，她坐在床上，伸直双臂，任裁缝女第三次核对她的臂长尺寸。梁至末尾，门吱呀一声开了，露出木生的影子，他没有犹豫，径自走了进来。裁缝女发现这少年丝毫没有避讳的意思，而女孩也习以为常，连脸都不抬，心里有些诧异，收了尺，点了点头，便匆匆离开。木生这两日忙得很，尽管婚事已经一切从简，他要料理的事情依然堆满了案头，一整天都在东奔西跑，直到傍晚才抽出空来看林妙妙。妙妙将睡未睡地倚在床上，半穿不穿的鞋子啪嗒一声落了地。她撩摆蹲下，握住她的脚踝，将鞋子穿了上去。她的手指有些凉，附在她脚踝上，将她骤然惊醒了。她低下头，木生正在由下往上看她。少年长而密的睫毛下是纯粹黑亮的瞳仁，眼型犹如流畅的一笔浓墨划过，在眼尾挑起个小小的尖儿，眼尾微微发红，妩媚的不动声色。这个角度越发显得她的美锐利而无辜。月老庙，是你想的？她的声音很低，几乎像是在哄人睡觉。林妙妙软绵绵地倚在床柱上，嗯。他睫毛颤了一下，眸中有流光闪过。 为什么？ 什么为什么呀？啊， 为什么从简？为什么是后天？ 他的语气中带了一丝罕见的惶惑，似乎真的是在急切地请求他的点拨。他勾勾嘴角，扬起下巴，语气宛如嘲笑。 唉，子期不是很着急吗？ 他猛地一愣，旋即站起来，轻柔地抚摸他的脸，许久竟是有些迷离地笑了，像是透过琉璃瓶看着里面垂死的鲜花。 要是真的你就好了。 你才假的呢。 他微微一顿，白玉般的脸凑过去，非常克制地喊了一声， 苗苗。 他抬起脸，垂下的睫毛轻轻颤，似乎在紧张地期待着慰藉。这是一个相当虔诚的索吻姿态。林妙妙瞅他半晌，食指在自己嘴上点了点，沾了绯红的口汁，用力按了一下他的下唇。紧赶慢赶的婚礼，天公不作美，从清晨开始就阴沉沉的。天上聚集了大朵的云，空气中漂浮着发闷的潮气，在秋高气爽的长安，竟然嗅到了木头家具发霉的味道。镜子里金步摇像秋千一样无声摇晃，木摇修长的食指穿梭在他栗色的发间，伸手为他戴上繁复的头面。金凤衔珠，那串精巧细致的珠链垂在前额，最后一枚细小的珠子恰好印在嫣红花钿的花心。 穆瑶抿唇望着镜中人，林妙妙正低头瞅着自己的手指，睫毛垂着，眼尾罕见的以红妆勾起，还没有来得及上正红的嘴唇。寻常的小家碧玉在这个时刻都会带上一丝平时不显的妩媚。 妙妙，你看看。 他有些生疏地扶住林妙妙的肩。林妙妙认真地往镜子里看，嫣红妆面，桃腮杏眼，出挑的鲜艳，一时将脸色苍白的穆瑶衬得暗淡无光。 呀，穆姐姐，你的脸色不好。 我。 穆瑶苦笑了一下，从镜子里注视着他，许久开口嘱咐道。 阿生他。 开了口却不知从何说起。若是将真相告诉他，会吓着他吧。他踌躇了片刻，淡色的瞳孔澄清。 他若是欺负你，你就来找我，不要忍着，知道吗？ 林妙妙抿唇笑了，她反手握住穆瑶搭在她肩膀上的手。 穆姐姐，穆生这个人呐，可能跟你表面看到的不一样，但其实也没有那么不一样，你不要害怕他啊。 穆瑶一怔，旋即哑然。林妙妙竟把她要说的话抢先说了。她抿了抿嘴，眼角下的泪痣似乎在灯下闪着光。 你不知道阿生他，穆姐姐。 林妙妙又开口打断。 倘若你十年的坐骑忽然发了狂，往前一步是万丈深渊，往后一步是平坦大道，你怎么选？ 穆瑶顿了顿，下意识道， 那自然要临崖勒马。那处境很危险，其实你可以撒开缰绳跳下马，任他自己冲下去的。可我既然能拽紧缰绳，为什么不试一试？相处十年，想必已经心性相通，即使发了狂也不该。 他骤然停住，脑子里嗡的一下，似乎明白了他话中的意思。林妙妙拿起胭脂纸抿在唇上，眼中泛着明亮的水色，鲜艳的红唇微翘，望着镜子道， 那就请你拉他一把吧，不要让他掉下去了。 红盖头边缘垂着长而秀气的流苏，直坠到了林妙妙胸口。他走路步子很快，从来学不会矜持的轻移连步，因而盖头上垂下来的流苏就随着他的步伐轻轻摇晃，像是在雀跃。下了轿，穆瑶小心地扶着他的手臂，轻声提醒， 慢点走。 长安城内最大的一座月老庙就伫立在前方，天边浓厚的云层低垂，仿佛吸饱了水汽，下一秒便要滴落成雨。穆瑶抬头望着发青的后云，眼中无声地露出了一丝忧虑。 哎呀，来了来了。 一溜杂乱的脚步响起，是表婶扔掉刻了一半的瓜子儿吆喝的声音。几个人这才在临时搬来的椅子上落了座，着急忙慌地保持礼仪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